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16集。 R 中租用全市最大礼堂校庆，礼堂分为上下两层，可以容纳好几千人。此时先到的人已经基本落座。 好了，要演出的先去准备。 卓然、孙天书点点头。六班女生早用班费买了道具。作为王后，夏九家需要扮演多个角色，本身的王后，还有卖胸带、卖木梳、苹果等等的东西的小贩。卓然不愧曾经当过女装大佬，戴起假发，穿起裙子，毫无障碍，甚至蹬了一双红色高跟皮鞋。夏九家却放不开，没戴假发，只被扣了一个 bling bling 的王后的王冠。同班女生给她化妆，化妆大师拿着粉扑往夏九家脸蛋上怼，还没碰到便顿了下，再怼又顿了下，最后扔掉粉扑，拧上粉饼。 不用擦，夏九家的皮肤太好。 夏九家松了口气，刚才他一直想往后缩。接着他被推进厕所，去穿六班女生在淘宝上买来的万圣节 cos 服。那衣服分两件，一个黑色颈圈，一条大裙子，黑红相间的大裙子有泡泡袖和大裙撑。夏九家在厕所研究20分钟才终于弄好他们。穿着旅游运动鞋，头晕眼花地走出来。 同桌，好看。 夏九家不知该有什么表情，捂着裙撑坐上座位，等了大约20分钟，连环晚会正式开始。沈西挤在夏九家身边，好像伸不开腿，折腾了好长时间。校长比较言简意赅，废话不多，主要介绍了下来出席的领导，便将话筒交给两个学生主持。第一个节目，60届老校友合唱《友谊地久天长》，十分具有60届老校友的特色。他们已经70、80岁了，然而精神不错，随着拍子合唱，让人瞧着也很感动。 我们70、80岁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呢？ 不知道， 我猜还会经常待在一起。 为什么？ 恋爱。 少皮。 哦。 第二个节目是高一12班民族舞，牛人独舞。6班是第4个节目。果然，主持人一念完，表演者卓然、孙天书，下面的叫声瞬间便要掀翻屋顶。 哇，传说中的女装大佬， 传说中某校出3年的男朋友都看不出性别的人。 夏九家晕晕乎乎走上舞台， 坚持住，绝对不能在这里输了。 叶萌萌话外音起， 在一个遥远的国度，住着国王、王后，他们渴望有一个孩子，真诚向上苍祈祷，希望孩子皮肤白得像雪，头发黑得像乌。 第一段旁白过后，夏九家和沈西出场。沈西穿了一件白衬衣，一条白裤子，眼镜子，竟然十分帅气。夏九家走到沈西面前，盯着对方的双眼，在礼堂的灯光当中，他竟然觉得对方有些温柔。 魔镜魔镜，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人？ 二人对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夏九家有点想逃。对方视线当中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将人吞噬殆尽， 好像平静的海面上其实暗藏着一个漩涡，人稍不留神便会粉身碎骨。可他却不能逃，这是掩具，他只有回望，安抚那些狂乱着的汹涌潮水。几秒钟后，沈西开口，下面同学都没有想到这个人形镜子嗓音居然沙哑磁性。 当然是您。 第二段旁白过去，白雪公主长大成人，夏九家再次出场。 魔镜魔镜，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人？ 沈西盯着头上戴着小王冠的夏九家足有20秒，忽然将插在裤兜里的两只手掏出，抱着胳膊一条腿往外一岔，似乎十分不爽。 白雪公主。 而后每次商量弄死公主，魔镜都特别来劲儿。 白雪公主现在躲在7个矮子的小木屋。哎呀，白雪公主现在还在7个矮子的小木屋。 每回镜子讲完，夏九家都忙得乱转，他得换上新的服装，扮成卖胸带、卖木梳、苹果等等东西的小贩去找白雪公主。幸好卓然淡定，穿上女装时霸气十足，像2米8，可以让夏九家努力平静下来，摆出恶毒嘴脸推销他的胸带、木梳和苹果。当剧情进行到白雪公主被红苹果毒死以后，沈西终于恢复过来，看着夏九家深吸一大口气，好像十分珍惜，一字一字缓缓地说出口。 当然是您。 白雪公主莫名其妙又活过来，镜子好像再次蔫儿吧了。 白雪公主。 接着就在众人以为将要落幕的时候，剧情反转，白雪公主才是女巫，王后不是，而7个小矮人是白雪公主本体的7个次级自我，分别对应7宗罪：傲慢、贪婪、色欲、嫉妒、暴食、愤怒以及怠惰。王后就应当是这世界上最最美丽的人，只除去一种可能，女巫诞生。魔镜至关重要，如果寻出更美的人，说明那是女巫，而王子也是王后手下使者。王后清楚地知道公主总能复活，因此为将白雪公主从7个小矮人，也就是本源力量周围彻底剥离，派去王子，而王子也不负所托，在婚礼前将公主永囚于城堡，对外宣称王子公主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最后一幕，一切结束，身心俱疲。王后又问， 魔镜魔镜，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人？ 是您，我的王后。 结束，落幕。这故事由沈西大佬操刀改编，一向懒得好像没有长骨头的沈西大佬破天荒地主动改编，还在上官凌霄问他有没有什么思路的时候叼着一个笔帽，嘴里含含糊糊。 思路就是王后才盖章是世界上最最美丽的人。 对于这个反转结尾，台下掌声很大，毕竟谁都想要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演完话剧，夏九家立即去厕所换掉裙子，换上校服，走回座位坐下，却听见大家还是在打趣沈西。 牛啊，沈哥，史上第一重显镜子。 镜子中心日月可见。 沈哥，你是中了王后魔咒了吗？ 对对对对对，没听过那句话吗？白雪公主里边王后镜子才是真爱。 11月2号，校庆后第二天，阴雨绵绵，校园里有5颜6色的雨伞雨衣，在朦胧的雨幕中倒有一丝诗意。6班同学都把雨伞放在教室外的走廊地上晾着， 打算等到两节课后15分钟的间操时间再收回来。因此两节课后走廊很挤，夏九家也低头收伞。他强迫症，完美主义，然而手小没太掐住，收起伞后扣不上扣子。夏九家用力勒着，忽然旁边一只大手接过雨伞，哗啦一下抖开，把伞珠拢成一圈贴在伞把手上，一手攥着，又将每条折线拉直挨个掐了一掐，然后握着伞骨顺时针一卷，把扣子扣好，拧着塞进伞套，递给夏九家。 喏、no? 叠得特别漂亮，和商场没有区别。前后在一旁不住的惊叹， 我去我去，沈哥你真是明骚暗骚一样不辣，双骚何必天下无敌，骚神啊 The King of 骚。 这里一般不加定冠词。 啥？ 可以把 the 去掉。 嗯，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